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52集《九龙令》。话说到这儿，展昭眨了眨眼，白玉堂微微扬起了双眉。 哦， 可涂云峰并不是你白家的地方，换句话说，埋在那里的东西谁挖出来就归谁了。 那不行。 展昭和白玉堂异口同声，说完对视了一眼，很默契的一挑眉。 太爷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好被人家拿走？ 我爹的寿礼还没着落呢，那份就刚刚好。 你准备想着天下第一的位子？那可有的烦了。 天下第一倒是无所谓，不过那份礼物不能被别人拿走。 可你只要参加了比武，就一定要拿到第一才能读的那个匣子吧？难道自己提上去？ 到时候再说。 白玉堂无所谓的夹菜，展昭点头，夹了个鸡腿给他，那意思多吃点，吃饱了好爬山。众人聊了一阵，倒是也没太把这事情当回事，就开始闲聊些别的。不过在场的包大人和庞太师却是有些其他的想法，如果只是天尊说的那点事情，那绝对只属于江湖事儿。为何陆雪儿和白夏要将他两人都请去呢？而且皇上还亲自送来了一份那么特殊的寿礼。吃完了饭，众人离开酒楼就准备继续赶路，可是刚出大门准备上马车，就见迎面走来了一只人马，来的起码有四五十人，阵仗十分的大。为首的是一个紫袍男子，看着三十来岁的样子，身后男女老少都有，全是江湖人打扮，很体面的感觉，应该是大门派。双方打了个照面，白玉堂不认识他，不过展昭轻轻碰碰他的胳膊，低声提醒了一下。 玉木池。 白玉堂微微一愣，玉木池这个名字江湖人都听过，他是中原第一楼木池楼的楼主，武功极高，江湖地位显赫。玉木池也是名门之后，他师父是当年名声仅次于天尊和阴侯的十大武林高手之一的长寿老人贺童。贺童善轻功，他的鹤痴功是仅次于燕子飞的一种轻功，也很难练。另外，木池楼的性质半商半江湖，一方面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酒楼，另一方面又是江湖门派，经常承办黑白两道的各种酒席和宴会。玉木池两方面都很吃得开，为人据说豪爽大气，很有些名气。正正经经归类的话，他是江湖正派，没听木池楼的人干过什么坏事。玉木石显然也看到了前边众人，略一打量之后，他带着人走到了马车前边停下，拱手对天尊行礼。 老神仙，多年不见。 这谁呀？ 晚辈玉木石，贺童老人门下。 玉木石大概知道天尊记性不太好，所以自报家门。众人倒是能看出他很恭敬。天尊点头，给一旁阴侯和吴沙介绍。 长寿翁家的小徒弟。 阴侯和吴沙都一挑眉，看了看玉木池，显然跟他师父贺童是有交情的。玉木池早就在打量阴侯和吴沙了，他自己是高手，阴侯和吴沙的功夫有多高自然能看出来，不过吴沙的身份他基本能猜到。江湖上的西域胖和尚最厉害的绝对是无沙神僧，而阴侯他一时不知道是哪位。 这个黑衣人是谁？深不可测的内力让人摸不透，究竟是高手还是根本不会武功？ 你师父好吗？ 天尊见他打量阴侯，就搭话打岔。 好的，师父前些阵子去了天竺，时常挂念天尊。 玉木池对天尊的礼数没得说，不卑不亢， 但是十分尊敬有礼，众人都对他生出几分好感来。跟天尊问完好后，他又对包大人行礼： 这位一定是包大人啊，久仰大名 啊。好说好说。 庞太师倒是知道自己的名声在江湖人里面估计不好，也就不自我介绍来添堵了。玉木池最后跟展昭问好： 展兄别来无恙。 展昭笑了笑，对他一拱手，见他看白玉堂就介绍： 白玉堂 啊，久仰。 白玉堂也对他拱了拱手，看展昭： 你们很熟啊， 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 其他众人了然，也就是说点头之交，没有深交的意思啊。展昭又给玉木池介绍其他人： 赵普、欧阳少征、邹良、林烟火。 玉木池一一见礼认识过去，也暗暗吃惊，这阵势每一个都是名满天下的高手。最后介绍到公孙这边，公孙抱着小四子呢，小四子突然对他招手： 迟迟。 众人一愣，玉木石一笑对公孙行礼： 啊，神医，小四子好久不见，你怎么瘦了？ 小四子抿着嘴搂着公孙的脖子嘟囔了一句： 哪有。 众人有些哭笑不得，小四子的肉松蓬蓬的，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练俯卧撑，感觉是稍微瘦了一点点。心疼的萧良和公孙总拿眼白看赵普，倒是小四子自己很开心。公孙对玉木石笑了笑，挺客气的，似乎是相熟。 你认识 啊？神医替家师看过病，妙手回春，印象深刻。 那老头身体不是很好吗？什么病啊？ 玉木池笑了笑，伸手轻轻拍了拍左脸。 他的那个痦子。 多亏了先生，师父不知道多开心呢。 鹤头本来鹤发童颜，长得很好看，只是左脸啊，偏偏长了个黑色痦子，看着跟媒婆似的，困扰他好久，求遍神医啊也看不好。居然真的拿掉了呀。 玉木池跟小四子逗乐了两下，对众人道了声别，带着门下继续走了。他身后门下经过众人身边的时候，众人留心观察了一下，神态表情可以看得出性格各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功夫很好。 近几年武林也算是青黄不接，江湖门派我还真是很久没看到这么像样的了。 哼，你这话说出来可拉仇恨啊。 当然了，你的火凤堂也很像样。 林业火满意点头，不料一旁邹良冷嗖嗖飘来一句话： 哎，四眼吧，你一天不惹我会死啊。 林业火跳着脚瞪邹良，邹良自顾自带着人赶路。 哑巴真讨厌。 众人也无奈，邹良真是谁也不斗，就斗林业火。其实谁都看得出邹良其实挺喜欢林业火的，难道这是他表示喜欢的一种方式？一旁赵普和欧阳摇头：哎，小时候没教好啊。 木池楼看着比天山派靠谱啊。 天山派没你做掌门呐，你肯做天山派掌门现在也很靠谱了。 白玉堂闻言无语望天。这边吴沙又提醒了一下众人： 其实知道当年那场比武的人啊真的不多，毕竟相隔了百年，但是当年去参加了那场比武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后代子孙是善是恶先不评论，但饭桶啊应该不多。 天尊和阴侯都点头。展昭忽然很好奇地看阴侯： 外公，你当年没去比吗？ 我去了，不过我没比武。 为什么？师父你也没比？ 没呀，我们俩不像某人那么好骗，妖王说什么他都信。 说完两人接收到天尊飞过来的一个白眼儿。白玉堂拽了拽天尊： 我太爷藏的什么，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啊？一份礼物怎么给我爹做寿礼，又给我心上人 啊？一旁展昭干咳了两声，耳朵红红，稍显局促。 想起来一点点。 哪点啊？ 那个匣子挺大的，还有啊，当年好多好多人抢。 抢那个盒子？当时那还是私人的东西吧，江湖人这都抢？ 抢的不是盒子，是九龙令。 什么？ 天尊一句话说的众人一惊，看着他，阴侯和无沙无奈扶额，果然把最重要的给忘了。 干嘛了？江湖人当然是抢九龙令了，不然抢个盒子，谁知道里面是什么呀？ 九龙令是什么？跟你的那块九龙令牌一样吗？ 不一样。如果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话，九龙令的确是跟武林至尊配得上的东西。 什么意思？ 那一年应该正好是李变登基，九龙令是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的令牌，也就是说是朝廷承认的武林盟主，地位几乎可以与李变平分江山。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